请看，小弟不必看事，乃陶宗儿子兄长，可下与兄不下，一时爹娘失信，为何有陶宗儿子？自恐此事有诈，换下世人一问，便最明白。哎哟，换下世人是下世人 哟， 一命换你随我心来 是。参见二位老爷。 罢了， 你叫什么名字？小人名叫严江氏， 新丁相府，就在相府。 就在相府。 太老爷可好？ 安泰 太夫人呢？ 俯首抗礼， 叫我弟兄进京何事？ 这个 将 下官受不住。 好一个家官受辱，万乡伺候。 遵命。 啊，贤弟，听下世人之言，一定是家官受不住的了。 有道是，相在外，君临有所不受。 贤弟呀，贤弟此话太言听。 在之后村，大地是自主，一天兵他几天他次也安分，我也心若地安分的乱步，我不我中不孝人， 天堂原来是真命，本转身来难自尊，长住需要尊父命，是好时代生意 小弟看来不仅仅为上策， 也怕在兄一人进京。 兄长一人进京， 小弟放心不下， 必须命家乡跟随，一路之上也好侍奉鞍马， 展平先帝。 哎呦，换家将， 家将走上 来你。 安本英雄好汉，侍奉帅府门前。韩信二位一报也 罢了， 换小人前来有何差遣？ 大老爷一人进京，命你跟随，一路之上侍奉鞍马，倘有不测，速报恩我去。 遵命，但不知大老爷几时启程？ 即刻启程， 快将备马伺候。 遵命， 你进还。 Yeah, 良心，在那别娘开心问安宁，倘若是家门好，我心好成之事，有的多疑，今日了疑，不破明问一次，那朝中儿子啊，难不问你。 Yeah. 进京，兼同探父，趁此机会参他一盆小微灯，顿教上额朝。进京兼从探父，天子定了图， 先派父子斩首行下，一直下地 领旨。小威们拿到法场。 叫吾皇万岁。 请教二次上殿有何吩咐？ 将他父子斩首，还有吾云镇守樊城，亲自定额度。 你我成后带领三千人马去至樊城，众老云齐金文岁。你亲家带领四十名校尉抄杀吴虎，禀旨下的。 禀旨。校尉们，抄杀吴虎去旨。 何罪？本章钦差，不免报与二老爷知道，就此马上交天。 推得面披肩，中军帐内领人马也活呢，乌云转回还。吴臣祸奉了平王之意，捉拿乌云进京问罪众将官。 Oh, 我讲， 男儿今生无下场， 启禀老爷，吴成国病沉下， 追到不了。 Yeah. 再请听长亭会。